内修得共枕眠。 若是千呀夜呀又怎安好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 若是千呀夜呀又怎安好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修得共枕眠， 若是千呀年呀又怎安好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 若是千呀年呀又怎安好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。